江南，山水如墨染，宛若丹青未干，提笔染蝶与船，行舟凌秀川，画一对青蓝，缱绻依然。天色沉靛蓝，波光似锦缎，追着零星白帆，世情满千卷难，宇宙气未干，月阳平线蓝，青色相伴。一叶轻船，一双桨悠懒，一面江风微拂素罗衫，声浅淡，天尽晚，炊烟袅飘烟斑。一叶轻船，一双人倚栏，一曲夜雨行舟太缓慢。举手相看，把酒当歌也欢，红尘路漫漫，愿今生与你共。 中了云影为